闪烁，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，想找到出口，找到出口， 找到出口， 我要找到出口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妈妈，我要买这个，还有这个。 你哪能吃得完这么多山楂啊？ 一半是我的，一半是给爷爷拿的。 消食、解腻、降脂、降压、美容、瘦身。说起山楂这个全能小红果，好处那是一箩筐。如今小小的山楂又多了一项新本领，那就是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。有研究表明，患有骨质疏松的人，骨头里有一种破骨细胞往往异常活跃，这种细胞也被专家形象地称为吃骨头的细胞，因为它会破坏骨结构。研究发现，山楂酸恰恰是这个骨头里的破坏分子的天敌，它能抑制骨细胞分化，从而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。在我们常吃的食物中，山楂和橄榄正是富含山楂酸的宝库。很多人不太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，其实它的后果很可怕。 严重的骨质疏松就好比原本坚硬的骨头变得像朽掉的木头，脆弱不堪。比如有的人打个喷嚏，腰椎骨折了等等。养生小贴士，预防骨质疏松可以多吃山楂。另外，预防骨质疏松应该从小常晒太阳，多锻炼，常吃奶制品、海产品等含钙丰富食物，往自己的骨健康银行里存够钱，这样到了中年才能慢慢享用，拥有一生的硬骨头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想念蔓延在细胞，想你的拥抱，你的微笑，想到快要疯掉，爱你到莫名其妙，伤了又无可救药，没有你会死掉。不再开心的笑，痛苦在胸口燃烧，在你离开以后，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，不听别人的劝告，才掉进你的圈套，现在知道却放不掉，世界慢慢的变老，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，戒不掉你对我的好，像被关在想念的牢，只剩寂寞缠绕着我，我无路可逃，就是戒不掉对你的

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故事，有位孤独的老人，无儿无女又体弱多病，终于有一天他没办法独立生活了，于是决定搬到养老院去。做出决定之后，老人宣布公开出售他漂亮的住宅，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，因为这样漂亮的住宅在当地并不多见。老人深陷在沙发里，满目忧郁。是的，要不是健康情况不允许，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生的住宅的。住宅底价8万英镑，但是人们很快就将它炒到了10万英镑，价钱还在不断攀升。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来到老人眼前，弯下腰低声说，先生，我也好想买这栋漂亮的住宅，但我只有1万英镑，可是如果您把住宅卖给我，我保证会让您依旧生活在这里，和我一起喝茶、读报、散步，天天都快快乐乐的。相信我，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。老人颔首微笑，把住宅以1万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只花了1万英镑。这个充满爱心的青年就拥有了价格10万英镑的漂亮豪宅。所以完成梦想不一定非得要冷酷的厮杀，有时候只要你拥有一颗爱人之心就可以了。 落在 要分离。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，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。天不由情，一如期，完成梦中我的你。有你的牵挂，燃尽我白发，咫尺天涯，你终会远离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